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多云见晴，早晨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1到2级，最低气温24度。明天白天多云，山区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3度。总的来看，明天早晨雾气较浓，影响能见度，请各位注意交通安全。白天气温较高，天气比较闷热，请各位注意防暑降温。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行号1073重播版。1073重播版。 各位旅客请注意，您乘坐的旅行号1073马上就要出发了，请您准备好耳朵、眼睛和心灵。 那啥，护照、身份证、票根子、火腿肠啥的别大想。 每天这里都有铺天盖地的新鲜资讯， 让我们在音符流动中感受梦幻的心情，让身体和心灵感受一路的日升日落、花开花谢。 每日一班，现在开始我们的世界巡回。 旅行号1073，哪爽就去哪儿，旅行五件道。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升华，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2018年的8月9号11点33分的11秒钟，欢迎各位亲爱的好朋友们打开收音机，锁定我们的调频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收听我们这档人间有真情、人间有真爱的旅行节目《旅行号1073》。各位好，我是周准。这歌一响起来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个7月1号到7月15号这几天，应该6月14号到7月15号这几天，大家沉浸在俄罗斯世界杯的盛宴当中，天天晚上的看球。和猜球，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在这一个月真的是在现场见证了很多比赛以及美丽风景的来自于去哪儿网的聪明旅行家超级 KOL 正能量，欢迎。 哎 ，Hello， 各位好，我是正能量姑娘， 这个、 准哥好， 那个姑娘好。 啊，哎，这哥好， 非常的辛苦啊！我看到他的微信朋友圈里，这一个月都在那边拍摄、感受、体验比赛哈、啊。这一个月的时间，你觉得过得充实还且丰盈吗？ 啊，是这个样子的， 是这个样子的。 对，是，就是首先呢，能在俄罗斯哈、啊、感受这个世界杯、我觉得是很难忘的一件事， 当然， 也是很精彩的一个事儿吧。 啊， 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呢，你因为行程比较多嘛，感受了不同层次的俄罗斯，从比赛呀、 是 美食啊、风土人情啊。都有，还是非常难忘的、 去了几个城市，应该莫斯科、圣彼得堡，还有 对，只有两个城市， 只有这两个是吧？ 但是算得上是两个城市的深 深度游了。 深度游了，一个月在俄罗斯体会了当地的风土，还有人情，还有美食，还有世界杯的气氛，对不对？ 对。 这个，如果大家对世界杯的气氛稍微有一点点淡忘，今天回回炉，让我们的正能量带着大家在十分钟的资讯之后，要了解他这一个月在俄罗斯经历了哪些人和事。在这里你听到的不是简单的资讯，每天网罗世界各地旅行趣事、糗事、乐事，以娱乐麻辣的眼光看世界，就在旅行号新鲜资讯。首先呢，关注第一条新鲜资讯啊，好多朋友在暑假的时候会去一些名校观摩哈，别信黄牛参观北大清华能预约，其实现在网上预约很方便，而且快捷，名额比较充足。暑假旅游呢，不少外地进京的游客将会将北大清华列入这个清单游览当中，但由于呢高校自身承载能力十分有限，无法满足所有人游园的要求，今年北大清华开始实行预约制参观。北京晨报记者发现啊，虽然校规严明，但是仍然有黄牛趁着游客预约不上的机会高价兜售打引号的入场券。实际上网上预约流程方便快捷，而且其中仅北大每日开放预约名额就可达3000人，完全能够满足游客的需求。其实我们还原一下现场啊，下午啊，晨报的记者来到北京大学的东门，一出四号线地铁站就有人不断的过来揽客，不少带着孩子的游客听到可以进入北大参观，都驻足听着各个黄牛一一介绍。当黄牛说出不分大人孩子一人100块之后，家长纷纷嫌贵往学校大门走去。在北大的东门，记者在现场看到大门口围着想入校参观的游客，但是能进入学校的人却少之又少。学校门口3名保安把守着入校的门口，对入校人员核实身份。由于无法进入学校，很多家长都一筹莫展的在门口张望，黄牛这个时候不时穿梭其中游说家长花钱进校。一名带着孩子的学校呢，因为带着孩子的朋友从学校参观出来告诉家长说呢，东门基本上都是团体预约的人，散客都从西门进出。这位家长说呀，他早在半个月前就已经提前预约了参观的名额。他说去年我就想带孩子来北大参观，激励一下好好学习，但当时也是因为没有预约没有进去，今年我长记性了，提前在网上查好，把北大清华都给约好了，这才顺利进园。记者看到学校门口有一个招牌，上面印着一个预约的二维码，记者扫二维码进行预约，发现预约参观时间排在8月10号，填写实名信息后显示预约成功，流程很方便快捷。我们提醒大家，其实现在呢，大家可以通过一些网络、一些互联网的知识和信息，可以迅速查到怎么预约二维码进入北大清华参观，不要给黄牛喘息和可乘之机哈。第二条，关注台湾的部分。我台湾呢，居民来往大陆工作不用再办证了，这是一个好的消息。国务院8月3号宣布了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等事项的决定，其中就包括取消了台港澳人员在内地就业许可事项。国务院的台办发言人马晓光8号介绍了有关的情况。他说呀，为了贯彻落实党的19大精神，逐步为台湾同胞在大陆学习、创业、就业、生活提供与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我办会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有关部门积极调研，认真听取广大台胞的意见建议，经国务院同意，决定取消台湾居民在大陆就业需办理就业许可的相关规定。从此台湾居民来大陆工作和大陆居民一样，不再需要办理专门的台港澳人员的就业证了。马晓光还说呢，在大陆工作的台胞可以工商营业执照、劳动合同、工资支付凭证或者社会保险缴费记录作为就业证明的材料，依法享有各项劳动保障的权益，在失业之后可按照规定进行失业登记，享受公共就业服务。接下来呢，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将按照国务院的要求尽快出台台湾居民在大陆就业的配套政策。来关注一个吉祥物的问题啊。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明年下半年诞生，我们老说这个吉祥物非常的关键。昨天是2018年的8月8号，是奥运会10周年的纪念日，我们想起了北京08年奥运会的吉祥物，看看冬奥会的是什么样的啊。北京冬奥组委会的执行副主席张建东昨天表示，面向全世界征集 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吉祥物设计方案，在经过一系列的程序之后，吉祥物将于明年下半年面世，我们都非常的期待哈。吉祥物是奥运会视觉形象系统与景观设计的重要元素，是最受公众欢迎、最具纪念价值的奥运品牌形象。吉祥物征集也是向社会广泛的关注异域青少年参与的奥运文化活动。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的全球征集时间为8月8号到10月31号，很长的时间，随后将经过专家的评审、修改深化、社会评议、法律查询和审批等程序，最终确定设计方案，并计划于2019年的下半年实施发布。近期所有的应征人呢，均可通过北京冬奥组委会的官方网站 www.beijing2022.cn 下载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的吉祥物征集文件，了解具体信息啊。我们到时希望通过全世界这样一个征集，我们的2022年的冬奥会及冬残奥会的吉祥物能够显得特别又不失本土的气息。我们老说出去之后呢，天气很重要，如果天气不晴朗而且老下雨老下雪的，会影响我们的行程，甚至影响安全的问题。第四条，台风珊珊即将登陆日本，160多趟航班取消。最近的大家要关注日本的天气哈。据外媒报道，强台风珊珊预计将在当地时间的9号上午在日本东京附近登陆，当局警告届时将有强风暴雨。受此影响呢，多家航空公司取消了160多趟航班。据报道，珊珊8号早上在距离东京500公里的东南方向，以每小时180公里的速度向东京挺进，台风预计9号早上在东京100公里以外的东北地区登陆，带来多达300毫米的降雨，可能打乱首都交通早上的繁忙时段。日本近期频频受天气问题的困扰，不仅被热浪袭击，中部西部地区七月也因为暴雨引发山洪和山体滑坡，造成了200人死亡及大规模的破坏。另外一方面，日本的总务厅发出的警告说，酷暑天气还将持续，呼吁民众及时补水并适当的使用空调，预防中暑。 上车睡觉，下车拍照，回去什么都不知道。 旅行怎能这般不堪？ 那怎么破？ 景点介绍、交通信息、饮食地图，全方位立体化的行程攻略，尽在《最硬攻略行天下》，让你的旅行不一样。 北京时间来到了11:49，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旅行号1073。最后一条信息来自于全球最健康城市排行榜出炉。我为什么换了一个僭越？最健康城市节奏没有那么快，大家非常的舒适哈。大部分我们看了一下，在欧洲。据澳大利亚的新快网8月5号报道，根据在线网站租赁网站叫做 Sport.home 公布了全球最健康城市排行榜，欧洲不仅拥有多个全球美食之都，在全球最健康的城市前十榜单当中，他们占据了 80% 的江山，八个席位。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赢得全球最健康城市称号，像挪威的奥斯陆、德国的慕尼黑、荷兰的鹿特丹以及德国的柏林排名紧随其后。而澳大利亚有两个城市跻身了榜单前十，西澳首府城市珀斯啊，凭借着无与伦比的柔软沙滩和漫长的晴天排名第十位，南澳首府城市阿德莱德则排在榜单第八位。此外呢，布里斯班排名榜单第十一位，坎培拉排名第十四位。澳大利亚最大的两个城市悉尼和墨尔本相对落后，分别列在第29位和第48位。 Sport.home 网站排行呢，依据一系列的健康关键因素，包括像年日照的时长、绿地空间、空气质量和水质，以及评估因素涉及居民的健身频率、工作生活平衡度、平均年假天数，还有预期寿命及肥胖率，非常的重要。我们说完了之后，来了解一下这前十名的榜单。一看啊，第一名荷兰阿姆斯特丹，第二名挪威的奥斯陆，第三名德国慕尼黑，第四名荷兰鹿特丹，第五名德国柏林，第六名爱沙尼亚的塔林，第七名奥地利的维也纳，第八名澳大利亚的阿德莱德，第九名芬兰赫尔辛基，第十名澳大利亚的珀斯。哎呀，我想必我们这个正能量同学是不是都去过好多地方啊，待过吧。 哎呦，我都能猜到准哥你要问我这个问题。 是不是都去过？ 我除了塔林都去过。 怎么样？ 感受那个他们的节奏啊，城市幸福指数都特别的。 他们的节奏的确是挺慢的，感觉就是因为可能偏北一点，北一点的城市，就像他说的，比如说慕尼黑啊， 对， 说 北欧 是北欧那些的，它日照时间比较长， 福利又好， 对，福利又好，所以大家基本上到了下午没什么事儿的时候，就跑出来在街道上哈，吃一吃啊，坐一坐，跟朋友聊 聊天，休闲一下哈， 很放松。 是到了下午的时候，我们这边是各种报表，经理打电话，打卡，挤公交车，开车堵在路上，全是官司和应酬。我觉得大家应该放慢节奏，多去路上走一走，看一看哈。有一个片花，马上有请我们的特别来宾，刚刚聊天的郑能亮同学隆重出场。 结伴旅行的开山始祖，勇闯非洲的奇女子，把世界塞进背包的行者，旅游社区领军人物，行摄中国500天的牛人，今天他会是谁呢？神秘大来宾。 我们呢，在请出郑能亮同学之前，先看一看我们来自全世界的各位喜欢旅行的朋友发来的留言哈。这位叫做我都在努力，你怎么先放弃？网名起的特别有诗意。他说日语班的同学呢去俄罗斯旅游了，我非常的羡慕。他说他帮我去看看，顺便拍照。我觉得拍完照之后呢，下一程您就自己去看看啊。二饼子说，梦见去俄罗斯旅游，遇见穿着短袖的中国同学学生团，在大雪天冻得哆哆嗦嗦，一看自己穿着大棉袄，戴着毛线帽子，心里乐死了。你这是属于这个没去的，想一想那个叫什么极度哈，一生欢喜说一天看了十几个视频，眼睛都给累瞎了。看到导师去俄罗斯旅行，羡慕极度狠。我发现呢，只要是在朋友圈看到你不能去的、没有时间去的地方，我们都非常羡慕极度那个当事人。今天我们要羡慕极度一下正能。能量，欢迎正能量。 哎 ，hello hello， 各位回来啦！ 是这个正能量呢，是我们的超级 KOL 是趣男网的聪明领家系列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好朋友哈。今天我们要去俄罗斯，因为我们一般好朋友去年假一般是工作10年啊，有10天的年假。刚刚他说工作有5天的年假，我们要拼来拼去去俄罗斯，也就一趟，一趟带7天，算深度了吧？对不对？一个城市两个城市待一待也就算挺值得的，拍照吃饭留念去景点，大概是这样一行程。而我们的正能量姑娘去了30天。 哎呀，近快30天 是吧？我觉得还可以。这个三十天不单单是简单的30天，而是俄罗斯世界杯4年1次的30天。 对， 相当有意义哈。我们的正能量呢，做我们的节目非常的用心，有3个小段落。第一段说，准哥用10分钟啊，说一些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和感受。没问题，我们来听听俄罗斯世界杯的比赛和感受啊。这个行程是可能是有别人邀请你去的嘛哈？ 对。 比赛，比如说你作为一个超级 KOL， 会对他们提要求，比如说我想看那场比赛，你给我安排，会有吗？直接说决赛是吧？ 其实是会有的，要是有就是 对吧？ 因为机会太难得了嘛， 是。 所以而且又沟通完之后发现是决赛，其实我在家已经 开心的 很久，开心了很久。对， 就像你喜欢足球或喜欢篮球，到 NBA 看一场决赛，总决赛第7场， 意义是不一样的， 因为意义非凡。 对对对， 而且这个黑马克罗地亚跟法国， 没错没错， 是吧？在现场我看你捕捉了太多太多精彩的镜头，以及那些队员的。排练的应该不叫排练，热身 对， 和比赛的场景哈、 啊。 所以说当时你看比赛的那种感觉，因为在莫斯科圣彼得堡有很多比赛的球场， 没错， 决赛球场在哪个城市来着？ 决赛的是在那个莫斯科的卢日尼基， 卢日尼基， 对 对 开幕式和闭幕式在那边是吧？ 都在那边。 全场有多少人？说说气氛。 我们当时是提前了3个小时，然后到达了卢日尼基的球场因为人很多、我们也想捕捉一些在场外一些球迷的一些气氛、因为我觉得这个素材还是挺好。 真珍贵， 对，因为全世界的人全都飞到这里、然后穿着就是本国的衣服。 哎，我问一下，到底是那个克罗地亚的球迷多，还是法国的球迷多？ 我个人感觉可能是因为性格，就是国家的民，就是这个人的吧，性格原因吧，可能真的是法国球迷会多一点。 是的，是的。其实我们从赛后法国的国内的情况就可以看得出来， 对对对， 他得控制自己，不要那样的，是不是？非常乱，我感觉无序啊。球迷的热情很多。那除了法国、克罗地亚的球迷 球迷，看到中国的球迷了吗？ 哦， 有没有 中国球迷很多， 很多是吧？ 非常多， 必须的啊、嗯。 对，因为我们在场外拍， 跟中国进的决赛似的。 所有人都去了，你懂 对吧？ 对。 对对对， 就是我们在场外其实看到了很多就是做报道的一些自媒体或者一些媒体、 啊、对对对， 然后我们其实在拍照的时候经常能在耳边听到 他们说， 哎你快过来快、 嗯、 我们合个影、 嗯嗯、 哎今天怎么怎么怎么样，其实都是就是中国的朋友还是挺多的。 问一下，因为直播嘛，报道也需要一些网络、 嗯、 在俄罗斯的网络觉得怎么样？网络全程的话， 嗯，说实话吗？ 说实话，当然说实话了。因为我也去过，但是我没有去过圣彼得堡和莫斯科，我去过伊尔库斯克、 啊、 一般 一般， 是不是一般啊？ 对，因为俄罗斯的网络只能用一般来形容吧，而且他们那个就是球场啊，可能用的人太多了。 嗯， 球场本身就是一个封闭，像一个碗一样的形状的一个建筑， 嗯， 所以基本上我是无法在那边直播的， 对， 基本没有信号， 没有信号。你是办的那个，就比如说是中国移动的那个。 哦哦哦 哦，你是什么样？你的网络是还是移动的还是什么样的？ 是移动的， 移动的 是 吧？ 但 是 基本上就一两个格， 对， 微博都发不出去。 对对对，我去贝加尔湖，和那个伊尔库斯克，伊尔库斯克还好，到了贝加尔湖， 嗯、 因为太那大的地方，对对，基本4G变3G， 3G 变 E 了，对吧？也希望大家理解这个地方，因为确实是没有那么的现代和发达，但是他们。大国文化的气质是通过建筑物、饮食和足球可体现的非常多哈。在现场的比赛，我们看到的郑亮同学在微信分享了很多的这个感受哈。 嗯， 你觉得如果世界杯咱们中国在北京比赛的话，那个盛情你能感受得到吗？应该比那边热闹十万倍是吗？ 哎呀，就是这是我毕生的梦想啊！我也希望就是有 能赶上， 对，能赶上嘛、 嗯。 就有生之年，如果能在自己的， 我觉得能，一定可以 能看一场世界杯，那简直了！ 哎呦， 对，此生无憾了， 是吧？所有外国朋友都来到我们这边，对不 对？ 对， 因为本身我是一个十年的球迷，就支持阿根廷，支持德国， 哎呀，一样， 哎呀，对吧？ 全被淘汰了， 对吧？对吧？都被淘汰， 嗯、心情 很 差， 遗憾。但是没有办法， 是是是，作为一个旅行者来说，当然会体会当地的体育文化，因为是世界杯嘛。当然作为一个超级 KOL， 你有很多很多关于当地的感受啊。咱们先从这个感受来说，其实我作为我也去过俄罗斯，因为跟当地人打交道是必经的一课，必经的一环啊。因为我也很愿意跟人去聊天，但是我发现俄罗斯当地的民众交流的时候，如果用英语的话，基本就是爱你在心口难开，是不是？就是 会有这样的问题， 不太说他们就。根本哈， 他们应该 年龄段就有区分， 应该分两种， 对 对对对，没错没错。年轻人可能会稍微好一点， 嗯嗯， 他尤其是可能接近圣彼得堡那些啊、 哦， 接近北欧区那些，他们的英语普遍水平还会高一点。 可以， 但如果是往圣莫斯科这边走的话，可能他们会更保守一点。 是的，反正我在伊尔库斯克，我觉得服务行应该会英语吧，他们基本都不会。 对对， 啊，基本都是哦嗯啊嗯，对吧？然后都会有个同城的俄罗斯的那个翻译可以聊一聊哈。而且你觉得俄罗斯人热情吗？这个问题我带着自己的感受去感受，也去问了我们当地的导游，就是我去接待我的导游，那导游说，其实俄罗斯人们一开始没有那么热情。 对， 当你跟他熟络的时候呢，他就是。展现出民族的热情和浩大感觉了，对吧？ 基本上可以用慢热和 慢热 骚，然后来概括这个民族。 对，你觉得是不是很慢热？ 很慢热，非常慢热。 哦， 对， 比如说办一件事情，酒店服务的这个速率，对吧？机场呢都会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那个不是慢热，就是慢， 很慢哈， 非常慢。 是，如果您最近想要去俄罗斯旅行的话，先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一个你要遵守当地和感受当地的民风和民俗，它那个地方就是那样的， 没错。 但是风景却是。非常非常的漂亮， 对， 对不 对， 对？当然风景包括什么呢？包括那些莫大的红场，宫殿啊，各种宫东宫下宫啊， 对对对， 还有歌剧院，还有歌剧厅，还有美丽的大草原的风景哈、啊。我觉得俄罗斯，特别是在圣彼得堡这个地方，它更像一个欧洲的一个欧洲的那个， 没错，它非常接近欧洲的感觉， 是不是？ 对，人家就在欧洲嘛， 就在欧洲嘛。还有就是莫斯科会有很多的就是上了年纪的像我们父母这辈的人去哈、 嗯、 你在莫斯科因为世界杯嘛是应该说是年轻人的盛世、 嗯、 因为五六十岁的朋友去的话他会就闹腾好多球迷、 哎、 有没有这种年龄段的人去看球 有因为、这个世界杯吧因为它是一全球性的 是没错 盛世嘛 没错 然后世界各个国家的人嘛其实我觉得是不分年龄的、 嗯哦、不分年龄 对我在 老外也看不出年龄其实 完全 这看不出能看出来很能 小孩很小 能看出来啊 能能能 中国面孔的比如说五六十岁的大伯阿姨会有吗你会 有 对看球去 非常兴奋非常开心然后举着中国的国旗然后高喊中国队加油就真的 这是一个理想，对不对？虽然我们没有去世界杯，这是我们中国的一道亮丽的风景线。其实我们会看到那个转播的时候， 对对， 很多观众席上的中国的面孔，就跟我们的球队进入世界杯一样。 啊，一样， 对吧？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会看到，就是世界杯如果赢球或者输球的那些国家，比如说赢球的时候会让庆祝嘛？ 嗯。 秩序怎么样在俄罗斯？因为俄罗斯觉得很战斗民族，他们会让就他们秩序怎么样？很井然吗？ 对，我去之前其实也有担心过这个问题， 对呀、啊啊， 因为俄罗斯可能更 性格比较 豪放一点， 对对对， 我也比较担心、啊。但是其实去了之后发现，他首先他投入的警力比较多。 哦。 对，因为圣彼得堡跟 莫斯科 的这个对主战场 。 这个安全性还是挺好的， 嗯， 但是还是不建议晚上出去啊。但是正常的像观赛啊，或者是说购物啊，我觉得这个都完全没有。 这个在莫斯科、圣彼得堡这么大的城市，晚上也不建议出去，是吗？ 对。对， 真的。 晚上的话，可能因为 他们日落也晚，一直也晚呢。他们10点9点才日落，对吧？ 他们喝酒就不太好说，因为俄国人的酒量还是 是的，对，我去了，他们就是老赫夫他家那个酒啊，非常的强烈， 酒量度数很高。 是的，作为一个 KOL 给我们提醒，就是当地遵守当地的这个法律法规，而且不要晚上擅自外出哈，毕竟是陌生的地方，而且遇到危险的话，给自己找麻烦也不行。还有就是不要把很多的重要的东西放在酒店，要放在身上。有没有提醒这个？还是放在酒店？还是放在身上， 也可能是我比较幸运吧，因为基本上其实重要的东西基本都背在身上 啊。对呀、啊，就是 对护照、 对 钱包，但是我把相机搁在酒店，其实也还好，因为把箱子锁上来。 没错。住宿的环境怎么样？因为我们去贝加尔湖的时候呢，很多那个同行的朋友说，哎呀，那个床就是给带鱼睡的， 给带鱼睡的， 80厘米。就跟卧铺一样那个小床在贝加尔湖，对， 很窄。 你们那个在莫斯科圣彼得堡的情况怎么样？ 对，因为俄罗斯人睡窄床， 那么胖就窄床真的是。 对，他们可能跟他们的一些历史的发生的事件跟文化有关吧。 嗯。 基本上我们睡的这些酒店呢，质量参差不齐。好的，就比方说像连锁的一些五星酒店，那就不用说了吧， 是 质量很好的。 是。 然后前一程的话，是因为是我们要感受当地的这个文化，所以我们住的都。接近于民宿的酒店， 什么感觉呢？那个是网络 古老 木头， 对，是木头制的， 是吧？ 开门的不是房卡，是钥匙 啊，对 那种， 很有感觉。 进屋之后有一点潮潮的感觉 啊，是， 但是卫生还是还好。 网络怎么样？那个木头的那个， 一般，基本上平时都是3G 的三四个信号。 没错，大概了解了俄罗斯的节奏和速度，其实下面呢会有很多饮食的碰撞啊，当地的饮食和各种融合的部分，还有就是我们郑能量同学最后的提示，我们人文推荐2-3个景点，那么多景点呢，郑能量经过一个月的感受，哪些去哪些不去，他肯定有自己的感受哈。如果您对俄罗斯这个国家感兴趣，特别是对莫斯科和圣彼得堡这两个当红的城市感兴趣的话，让我们休息几分钟，接下来呢要报一段那个天气预报哈。转个身之后呢，我们要再听听超级 KOL 郑能量同学精彩的分享。

对，因为它会有年代感嘛， 对对， 加上人们的一些信仰在里面，它就非常非常华丽。 是的，我们不妨打乱一下顺序，应该把美食放在最后好了哈。我们先说，就是你推荐几个必须要去的景点，因为很多人。 可 吧，去莫斯科很一趟呢，很多朋友说我就在莫斯科待三天，圣彼得堡待三天，最后一天就飞回去了。 嗯， 那比如说在莫斯科哪些景点正能量姑娘必须说不能错过的景点，你给推荐推荐，因为拍了很多的照片也体会过，嗯，说说呗。 因为要首先要去到莫斯科嘛， 嗯， 还是要打卡这个，还是要去一下红场的。 那必须得去。 对对对对，因为红场那边的建筑啊，还是非常有俄罗斯的， 嗯， 就 是 当地的风景 啊，一照。发的朋友圈，发的微博， 就是， 大家全知道你去俄罗斯了。 啊， 对， 就是尖尖的漂亮的教堂。 对对对， 是吧， 红场上那一圈都可以，那些整个一些建筑物啊都可以，因为都像明信片。 多大呀？那个红场到底？你觉得应就是形容一下子？ 嗯，多大？我觉得停个几百辆大巴应该没问题。 哦，那可以。 对对对， 嗯， 肯定是够我们耍的。 嗯，那比如说那边的拍摄的这个角度，因为人很多嘛， 嗯， 你觉得拍摄好拍吗？你有时候拍教堂前面全是人，还得往上拍，如果大家都用那个智能手机，没有广角的话，很难拍这个教堂全部的尖和底部。那个你觉得有没有一些推荐拍摄的地方？没有，也就是找一地儿拍就完了呗。 基本上其实在红场上能收入到瓦西里教堂就可以。 哦， 对对对， 哦， 因为它是俄罗斯第一个，肯定是地标嘛。 嗯， 然后再有一个，如果你可能会喜欢一些以前的一些文化的话， 嗯， 其实那边的列宁墓，嗯，还有一些还是挺有的逛，挺有的去的。 离得远吗？不同的景 点。它是一个广场四个边嘛。 啊， 它瓦西里可能在这边， 啊， 然后列宁墓在这边， 嗯， 然后对面呢是它一个叫，我记得应该叫古姆百货商场。 哦， 我记得应该 是， 啊， 是的，是的，很棒的一个现代化的商场， 很在欧洲应该能排得上名的这个。 哇，哇，你去有时间去感受感受。 逛了一下，因为去俄罗斯不是一次两次了， 嗯， 但是那边的物价可能不打折的时候会偏贵一点。 对，没有什么购物的优势，对不对？是这么理解吗？ 不如在机场或圣彼得堡。 没错，没错。哎，莫斯科我们了解了哈。如果您要去买东西的，不如去下一个城市哈， 嗯。 莫斯科给你的感觉，节奏比圣彼得堡快还是慢？ 基本上差不多。 哦，两个 不太一样， 嗯， 一个就有点像正经的那种感觉。 正经是什么意思？ 就比如说，它可能是因为莫斯科是首都嘛， 啊，对啊，对， 就像北京一样， 是， 可能政治气氛更强一点。 哦，正经，我，哦，明白了，啊，政治的正。 对对对对对， 哦，那圣彼得堡就像一个 更随意一点，更轻松一点，更偏向北欧那种休闲的那种感觉一点。 嗯，这我就特别好理解，很多的朋友去过莫斯科和圣彼得堡之后都有不同的感觉哈。有的朋友说我就觉得莫斯科特别好，有的朋友说，你去圣彼得堡了吗？说我去了，圣彼得堡比莫斯科好。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感觉。 对对对， 这就是因为有每个人对旅行当中不同一个地方的感觉，它有不同的游记的产生，对吧？ 没错。 莫斯科的安全问题，我刚刚是因为有比赛嘛哈， 嗯， 晚间是不能出去，白天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哈。 白天也问题都没有。 红场的治安怎么样？ 红场治安警察很多 啊那没 可能当着我们去的时候，世界杯期间嘛，世界杯结尾的这么 更重视一点， 对对， 嗯， 其实一般在俄罗斯，我们可能作为外国人来讲啊，不会一些犯事儿什么的， 对对对，大家也不用太过于担心哈。 哦 啊，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刚才说的就在红场那四块，他，其他的还有景点吗？在莫斯科这几天待的话，你去过还有去过哪里？除了，回忆一下，只是那块吗？ 其实还有， 嗯， 我们去另外一个地方，其实给我留下的印象还是挺深的。 是市场吗？ 还不是 市场啊。 我们去那个地方其实是一个庄园。 庄园，啊， 对，它那个庄园以前是俄罗斯很有名的，很有威望的一个家族留下来的。 嗯， 然后它这边呢，它把整个一个家族的这么一个城堡， 啊， 相当于一个庄园， 啊， 改成了现在对外开放的这么一个类似于民宿的酒店， 可以住。 对，它里面有很多很多房间， 哦， 每一个房间的装修风格都不一样， 哎， 而且大小全都不一样。 哎呦， 我跟另外一个姐姐住的那间房就是普普通通的，然后很， 嗯， 但是会有一些俄罗斯的一些雕龙画柱啊。 那么在房间里头， 对， 啊， 我们隔壁的房间也是另外一个摄影组小伙伴的房间，他的房间一开门就会看到一个假的俄罗斯那种宫廷的衣服的女的站在门口，一开门就吓他一跳。 哎呦， 对，但是你接受这个设定以后发现还是挺有意思的。 当然了， 它每一个房间的风格都不一样。 那这个民宿的价格应该不便宜吧？ 因为俄罗斯的物价还好， 我觉得不低。 没有那么贵， 嗯， 几百块钱你可以搜一下。 就这样啊？ 几百，对， 好便宜的。 对对对对，因为俄罗斯的物价其实，你不买那些奢侈品嘛，不买那些外来的大牌的话， 嗯， 其实还是挺便宜的。 嗯。 了解了莫斯科哈，莫斯科刚刚其实我们在跟正能量中间聊天的时候，还有一个集市呢，应该是圣彼得堡的集市，对不对？ 哎， 是不是？ 哎，莫斯科， 莫斯科的那个集市是哪？在哪儿啊？你说那个集市？ 那个集市是在那个莫斯科的一个市中心。 市中心， 对， 它是周一周五还是周六周日那种集市？ 它应该是全开的， 哦，全天的。 名字叫做达尼洛夫斯基。 达尼洛夫斯基， 哎，对，哦，是不是特别有俄罗斯的感觉。 那个，对对对对，斯基嘛，洛夫哈。 对， 对对。 那个集市什么风格的？是全有日用品，还是那种小商品的那种？跳蚤还是什么样的感觉？那个集市， 它是一个圆形的，类似于大棚的这么一个建筑 啊。 每一个商贩在里面有固定的摊位 啊， 然后在里面会经营一些水果呀、蔬菜呀、肉类啊，还有一些商户。就比如说在那边，我们看到了一个卖北京烤鸭的店铺，然后还有一个卖那个莫斯科那个墨西哥鸡肉卷的店铺。但其实味道还可以， 还行， 很惊艳， 很惊艳。 对， 可以砍价吗？ 不能， 不能，就是原版标价。 对，因为我们可能是设计组，哦，所以我们买了一些东西， 明白了， 对，还是要付钱的。 其实还有拍摄的任务是吧？还 有 拍摄，对，其实可以想象这趟我们的正能量姑娘挺辛苦的，很辛苦哈，因为有很多很多的拍摄任务，还有分享美丽的风景，还要让自己觉得很开心、很向上，对吧？这就是嘛，就是我们觉得路上的朋友，都是非常非常的有职业操守的，因为我们觉得我们在微信朋友圈看到，或者在媒体或者这个聚光灯或者镜头里看到的每一个限量的朋友背后都有他沉甸甸的一些感触哈，我们都希望彼此理解彼此照顾啊。说完了莫斯科，我们一部很多朋友喜欢的圣彼得堡。 对， 圣彼得堡待了大概多长时间的日子啊？你有没有统计过圣彼得堡？ 我待了10天吧。 10天的，那应该 不到10天 也可以了啊。 时间也蛮长的。 是的， 因为我可能更喜欢圣彼得堡一点 啊， 因为那边的吃的呀、玩的呀、感觉啊，就更接近那种欧洲。 先说饮食呗，没说饮食了哈，憋了半天了哈，说说吃的，因为说吃的大家会比较轻松一点。 对对对，没错。 味道怎么样？你觉得俄罗斯当地的饮食？ 那边的圣彼得堡的菜吧，其实特别的偏向于欧美。 欧美。 对，因为我们发现两个特别好吃的店，一个店是叫做，我没记错的，应该叫Kitchen Burger。 Kitchen Burger。 对 ，Kitchen Burger，它家是有点像类似于新式的美系菜，就是以汉堡为主，但是它会融入一些新式的，比如说红菜汤啊， 也得有俄罗斯风情。 对，我觉得那个店很好， 汉堡蘸红菜汤也行， 就很奇怪， 也挺怪，对，挺，但是是不是很好吃？ 味道超级好，而且两个人吃的话，人民币可能才花了不到200块钱。 可以， 我们点了大概4-5个菜。 嗯，那还有菜呢啊，就那种炒 一份一份一份一份那种小的， 汉堡为主是吗？ 对， 它的汉堡什么风情的？大个的大肉还是什么样的？ 大个的，很大很大一个，然后做的里面给你分量十足， 十足的那种啊。 我觉得俄罗斯人做饭给的分量，尤其是西餐， 还是可以的， 还是挺多的。 对，其实我刚刚在我跟正能量姑娘聊天的时候，是一个当地非常难排号的西餐的时候，你说那个你得啊。 对，那个必须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首先这个餐厅是俄罗斯，据说啊是排名第一的餐厅，综合环境 number one。 对，无论是环境啊、味道啊、菜品啊、服务都是第一的。 它的大名是什么？ 它叫普希金餐厅。 听这名儿， 对，就特别俄罗斯。 对对，是在莫斯科是不是？ 对，在莫斯科，因为它是仿制了就是普希金那个时代的那个文艺沙龙的那个气氛。它第一层其实是类似于接近于酒吧的地方， 演出可以 live， 不可以， 好像不是， 就是吃饭的地方，进去酒吧 啊， 明白明白， 非常有古典气息的这么一个餐厅， 黄黄的灯光， 对对对，第一层可能是个酒吧气氛更浓重一点的，然后我们下楼去到地下一层，它是一个非常长的那种长桌子。 很欧式长桌子， 然后每一个椅子呀、桌子呀都特别有年代感。 哦， 而且服务生就是那种我们看的日剧啊、美剧里面那种很典型的欧洲的那种服务生， 很正式。 对，而且他们英语说的很非常好。 那应该是因为第一嘛，对不对？那很多国际人去感受嘛。 真的是环境非常好，环境 这个地方吃饭得正装嘛，不能特别休闲吧？无所谓， 我觉得是，我觉得是， 是吧？你得尊重自己，尊重当地嘛。 因为平时我就美美的 啊，对对对，没错没错，对 对，所以也没有太关注着装，但是我觉得出于可能是用餐礼仪方面吧， 对， 还是要穿的好看一点。 是的，环境没问题啊，整体我们觉得规格很高。那吃的东西的味道怎么样啊？你觉得？ 我觉得有一道菜 无敌好， 如果我还去莫斯科， 还得吃， 我一定要去这家，还要去尝。 什么菜？ 对，这个叫基辅黄油鸡。 基辅黄油鸡听上去就很香的样子。 对，非常香。大概我们分析一下它是怎么做的。首先先是把鸡肉，应该是鸡胸肉， 鸡胸肉 碎 捣成那种鸡肉糜 啊， 然后倒入一些香料还有黄油， 嗯， 然后把它和成一个鸡肉球，然后再给它裹上那种类似于金那面包炸 面粉， 非常 明白明白 那种面包炸，然后过油炸， 你能炸的不好吃吗？太好吃了， 对啊，但是而且它最关键的还要浇上白色的蘑菇酱， 哎呀 哎呀 哎呀，蘑菇就提味儿，哎呦，又香又好吃， 非常好吃， 一咬嘴里就特别那种爆炸的感觉，越嚼越香， 它就会爆浆。 哎呀， 嗯， 这个嗯叫什么来着？鸡脯 黄油鸡， 黄油鸡， 对。 其实我觉得这么好的 number one 的餐厅哈，普希金啊，应该得排队吧，提前预约吧。我觉得应该肯定是。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 啊哈， 一般欧洲的一些餐厅嘛，基本上还是要预定的， 嗯、对， 他们都是预定制。 是。 但如果你运气好，可能空着一桌，说不定也能 也可以。 但是我还是建议大家去预定。 啊、是。那比如在这个普希金吃一顿饭，大概需要多长时间？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差不多。 它上菜挺慢的， 啊、 基本上三到五道式那种。 哎呀，那挺长的呀。 汤啊，沙拉呀， 对对对， 菜呀、啊，甜点呀、啊、之类的、 啊， 基本上我们一顿饭吃两个小时， 差不多， 很正常。 正常正常啊，就是去一趟要体会当地的风情啊。这是莫斯科的普希金哈、啊。 对。 圣彼得堡有没有特别像？刚除了你那汉堡那个、 嗯、 叫做什么 K 什么的， 普希金 burger， 对对对，还有什么样的风格的？比如说，在圣彼得堡你体会到，因为当街的小吃那种特色的有没有？不多哈，俄罗斯 当地的小吃其实我没有太敢尝试。 为什么呀？ 对，因为当时我们去圣彼得堡的时候是在世界杯的期间、 啊、哦， 因为人非常非常多，可能卖小吃的就已经卖光了。 哦， 但是我个人感觉，因为圣彼得堡嘛，可能更开放一点， 嗯， 更国际化一点， 嗯， 在那边可以找到，比如说像美式的， 嗯， 然后意大利的、 啊、都可以吃得到， 然后还有墨西哥的这些菜啊，对，还有瑞典菜都可以找到。 哦，嗯、瑞典不就是那宜家嘛，是 丸子， 丸子，有中国菜吗？ 有的，有的， 那必须 的。 中餐怎么样做的？平心而论啊， 我平心而论吧，就是肯定是有 好了，知道了， 对吧？ 了解了解哈， 及时的打断。 对，其实我会觉得，如果在那个俄罗斯，你天天吃西餐，天天吃俄餐哈，有一顿中餐不错了，对不对？能那么换换胃口，吃个米饭，能点盖浇饭，能点川菜，我就挺好的。 哎，准哥，你发现没有？我觉得很多欧洲人啊，外国人做糖醋里脊做的特别好。 是啊。也没有什么很差嘛，我也吃过，在那个贝加尔湖伊尔库斯克， 感觉怎么样？ 挺好的呀，就觉得喜出望外的感觉嘛， 哦、 对吧？ 嗯、 对呀、啊，你有个中国菜挺好的，能过过油，放点酱油，多幸福的一件事儿！ 拌拌米饭。 对呀、啊，对呀、啊，还有就是我们的圣彼得堡也是一个适合拍照的好地方啊， 对， 啊，非常的漂亮，非常的欧洲，因为本身就欧洲的地图，欧洲的版图。我看到郑亮同学发了一张落日九点那张照片，那个地方在哪？你还记得吗？那个照片拍的，你说九点钟 哦， 那个地方记得？ 知道，我知道。 啊，对对对，那个很漂亮，又有一个路灯，又有一个码头，又有一个桥，又是夕阳西下，在九点多那个。 哎呀，真朋友还。记得那张照片， 是不是？对不对？ 对对对， 那个是很好看的哈。 那个是在圣彼得堡市区的，就是一个涅瓦河上的 啊，涅瓦河的 一个桥， 就是随随便便一个， 随随便便一拍就是特别有油画。 你想想啊，如果没有人拍一个景物，如果把一个比如正能量姑娘放到那边，就是一个非常好看的图片。 哎呀， 你说是不是？所有的场景都是与人有关的，你发现就是有些摄像师是拍景的，空景。我不管什么斜调度啊，什么学摄影的，都知道什么角啊、角啊、角的无所谓哈、 嗯。 站一个人，他就很生动。那个人的表情一定不要看镜头， 哎， 我发现看镜头的这个照片吧， 游客照 有点做作，你就不看镜头，随便捕捉。当然，你如果商量好了，比如说郑能亮也是摄影师的，比如说来郑姑娘给我拍张照片，然后呢，我就提前跟你说，我不开看，不拍看你的哈，你会觉得还行吧？就是自然而然的拍摄是非常直接的。 怎么你怎么拍都好看， 这太呀， 看不看我都好看。 圣彼得堡的夜色呢？一定很漂亮，而因为俄罗斯的这个日落的时间很晚， 对、嗯， 我们在那个这个伊尔库斯克和那个贝加尔湖的时候，大概晚上九点钟，那个太阳还在等。 对， 对， 没错， 对，九点半完全沉下去了哈，九点半北京都已经黑了，是不是？ 没错，没错。 这莫名拉加长了晚上的生活。那莫斯科和圣彼得堡的夜生活，我自我感觉哈，应该是莫斯科比圣彼得堡要晚的，就是安静的更早一点， 对，更早一点， 是吧？ 对，因为它日照会更早一点， 哦、 可能九点、十点就黑了， 嗯， 但是圣彼得堡可能要十一点左右才会全黑。 啊、哦，十一点钟， 对，要全黑。 其实圣彼得堡，我觉得因为有很多欧洲的元素哈，有种夏宫、东宫好像在圣彼得堡，夏宫营也 在 吧？ 都 去了吧？你去这俩地方了吗？凡是来过节目做的嘉宾哈，他们都说这两个地方的金碧辉煌，女孩闪瞎，男孩闪晕。 对对对对， 真的很漂亮，因为我没有去过。 是相当相当震撼的那种，比如说钻石啊那种金碧辉煌，你有什么自己的形容？你会对这个东西感觉很震惊吗？ 对，肯定是会震惊的。 我们也去过金店上菜买啥的， 因为但是它跟我们之间就是理解的那种金碧辉煌不太一样， 有距离。 对，而且它跟我们，其实我们比如说故宫啊、长城啊，其实也很漂亮，也是那种帝王的那种感觉。 对， 但是两个风格的确不太一样。中国可能是更内敛，更 他直接就告诉你， 它里边更直接一点。我们就是金子。什么镜子、 水晶、 蜡烛、 钻石 这种，但是其实相比东宫跟这个夏宫吧、其实我个人还是挺喜欢叶卡捷琳娜的 啊，叶卡捷琳娜 夜宫，对，因为它里面虽然没有说东宫或者夏宫那么大，但是它里面会有一个琥珀屋 啊， 它整个屋子都是用那种整块整块非常大的琥珀就拼成的，就可能有你能想象，就是像落地窗那么大的10厘米厚的一个琥珀板。 那想象不到， 贴满墙， 哎呦！ 而且它会有血珀，非常非常值钱的血珀也在 里面。是的，是的。像这样金碧辉煌的场景啊，可以拍照吗？允许游客拍吗？ 啊、哦，不允许， 不允许，完全不允许。 东宫夏宫是可以的， 哦， 但是 叶 卡捷琳 娜 的 绝对不允许， 这个琥珀屋是绝对不允许的， 哦、 会有这个俄罗斯的阿姨 哦 来及时的制止你， 阻止。 对， 就是拿出手机拍的人有没有可乘？就是不能拍，对吧？ 不能拍，因为其实。 Okay. 阿姨的嗅觉是 非常 特别灵 敏，对对，也是保护。 对，我第一次去的时候，阿姨还没有拿工具， 还有工具 没有拿武器。等我这次再去的时候，阿姨拿了一个自拍杆， 哦， 她不是为了自拍，她就是因为为了拉长你，然后用自拍杆捶你， 捶你一下， 啊、对对对， 不要拍。俄罗斯大国风情哈、啊，不管它之前多么的兴盛，现在多么的安静哈、啊我们会都不管通过体育赛事，还是领导人，还是很多的气质，还有建筑物上，都会显示出非常非常的。有力量的感觉啊，其实我去过之后，我才看到俄罗斯的男子女子们会觉得女子漂亮，男子健壮哈、啊 嗯。 想到那个时候看男篮的时候，只有俄罗斯跟美国可以打，其他都打不了。 嗯， 什么像蒂连科、萨博尼斯，真是优秀的篮球运动员哈、啊。对，那个郑丹丹问我说：“他们是谁？”篮球运动员嘛，季连科、萨莫尼斯嘛，如果有机会，真的要去俄罗斯看看，这个季节应该不错，非常的凉爽，而且不是凉爽可以形容，可以就有点小冷了。晚上的时候要对晚那个帽衫啊加点厚，甚至体弱的要穿个小薄的羽绒服，特别在贝加尔湖那个旁边。 对，贝加尔湖那边的确气温会更低一点。 是的，而且呢，物价还是可以的哈。当地人民呢虽然慢热，但是真的是熟了之后，他会给你尽心尽力做每一件事情， 没错， 对吧？淳朴的民风加上大国的文化，俄罗斯值得大家去一趟，特别是有一些红色情节的朋友们，儿女们可以带着爸爸妈妈感受红场的寂静和壮观。谢谢正能量， 谢谢整哥。 时间差不多了，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不要忘记收听，有生之年去一趟美丽的俄罗斯吧。每一次旅行都见证一次成长，每一次上路都升华一段情绪，每一次分别都邂逅一段美好，每一次归来都了解一段人生。旅行号1073，每天陪你在路上。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叫小嘴乌鸦，体长45到53厘米左右。 体色为黑色，带有紫色光泽，喜欢大群栖息，但是不结群筑巢，属于杂食性的鸟类，以腐尸、垃圾等杂物为食，也会取食植物的种子和果实，是自然界的清洁工。虽然我们有这么好的习性，但是有些人类并不喜欢我们，有的地方认为是吉兆，而有的地方认为我们是凶兆。 明代医药学家李时珍在《本草纲目》中有过概括，北人喜鸦勿雀，南人喜雀勿鸦，这也反映出地域文化的差异。南方向来是农业社会，乌鸦对农业生产的破坏力使得乌鸦不祥的观念深入人心，而北方黄河流域地区虽然农业生产也有悠久的历史，但是受游牧文化的影响相当大，乌鸦对游牧经济不会造成任何危害，反而会给人们提供肉食与羽毛的来源，所以我们乌鸦在游牧民族那儿不会与不祥相联系，有时还会成为人们敬重与喜爱的对象。 万物没有绝对的好坏，人类善待大自然，大自然必有回报。凉水河是北京人最熟悉的一条河了，也是一条著名的臭河。我们鸟儿喜欢栖息的南海子，过去大部分的水源都来自于凉水河。穿过南海子北部和东部的凉水河，在北京建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这条古河曾经是永定河的一条主要故道，历史上还被称过洗马河、桑乾河、莲花河、清泉河，曾经是辽金时期辽南京和金中都最重要的城市供水河道。清康熙年间治理永定河时，引导永定河流向正南，再折向东，以使北京城南减少其洪灾。从此凉水河引北京右安门外水庄头凤泉之水入河，通过万泉寺、大红门入南海子，由北向南从南海子东部穿过，从旧东红门出东海墙至马驹桥，再至张家湾汇入北运河。凉水河全长约58公里，流域面积约830平方公里。 凉水河是一条古老美丽的河，它养育了北京东南600余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特别是滋润了南海子大部分地区。但是近几十年来，凉水河成为了一条用于排污的河道，凉水河支流收纳的污水全部都流入干流，干流又继续接纳污水，河道四季有水，但是长期臭气熏天。2013年以后，凉水河边的排污口一个一个都被封堵了，河边建起了再生水水厂，污染多年的凉水河终于恢复了清澈。今后凉水河还将建设成与大运河连接、可以通航船只的河道。不久的将来，我们鸟儿在天空中飞翔，人们可以在凉水河沿岸的码头乘船，沿河饱览优美迷人的风光。 大兴区的故事还有不少，千年大兴，百鸟栖息，我们下回接着说。 给自己卸了妆，给自己找点快乐，一个人也有好心情，我可以忍受寂寞，一个人也能开 party。